咁容易啊 ，Chief 咧，咁其實而家都有成60几个点噶啦。咁、可能局長就想類似國內嗰個15分钟個檢測圈啦，即係你行15分钟你就會揾到檢測噶啦。咁、呢個亦都係 facility 啲市民去做檢測啦。咁、最後平嘅，咁平其實因為我哋同國內有啲唔同嘅，其實香港已經喺東南亞嚟講最平、如果我哋比翻新加坡，一個基本上核酸測試可能要接近1000蚊。咁如果而家喺一啲嘅政府嘅檢測中心二費嘅檢測係講緊240蚊，咁你話係咪要可以再平啲？咁要睇下嗰個檢測嘅方案咯。 嗱，咁就想問一問咧，就如果要想快咧、可能都要做多少少嗰只叫做快速核酸檢測係咪？即係而家嗰啲過關司機咧，都可以係幾個鐘頭之內咧就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咧個成本就係貴好多嘅。咁你覺得呢一種咁樣嘅快速即係核酸檢測係咪都係可以喺香港即係大規模咁樣去鋪開去做咧？ 嗱，其實香港喺機場係用緊快速嘅 PCR 嘅。但是那個成本冇貴到嘅、除非我哋做一啲叫做 POCT 嘅檢測，嗰啲就會貴，即係因為每一個即係運作只係做一個樣本啦。咁、如果你話做緊好似機場快速 PCR， 佢而家基本上係一個鐘頭都有報告啦，計採樣啦。但係有個你要 confirm 埋就係話個測試個準確程度冇咁高，比傳統嘅PCR 係冇咁高，所以 that's why 你會見到點解機場做完好多時出到嚟市區。或者去到檢疫酒店都仲有病咯、 啊。不如請你解多一次。 有咩分別咧？ 快速核酸檢測同一般嘅檢測有咩唔同呢？ 快速嘅時候，即係佢喺做成個 PCR 過程裏面咧，佢將個時間濃縮咗、但係調翻轉，佢個時間係快咗，但係個靈敏度會低咗。即係話喺一啲可能比較、病毒量低少少嗰啲，佢有機會出現假陰性咯。 咁但係點解我哋一直沿用呢一個制度嘅咧？ 我哋唔系噶，我哋沿用系用传统嘅 PCR， 传统嘅 real time PCR 就唔系用快速。 系， 但机场因为早前就系一啲旅客，佢哋可能就会寻兵威，我要喺机场由朝等到夜晚先走得。所以后来想缩短嗰个等候时间，就转咗用一个快速 PCR 咯。 咁但系呢样嘢都系政府真系接受，系可以咁样做嘅。虽然有一定嘅风险， 轻重咯，即系你如果个。即系你要快就有个 compromise， 就系个灵敏度会低啲咯。 OK。咁又問翻咧，就係頭先都講啊，李家超咧喺訪問裏面提到話，要加強一啲高風險人士嘅核酸檢測啦。咁如果係正如即係專家所建議啊，即係譬如餐廳嘅員工啊、酒店酒吧嘅員工啊、前線抗疫人員啊、院舍嘅院友啊、職員啊，都做曬核酸檢測嘅時候，你預計其實即係每日嗰個檢測量嘅需求要係幾多？而家香港嘅檢測能力能唔能夠都做得到咧？ 哦，絕對答香港而家自從第五波之後，個檢測量提升咗好多倍嘅，絕對檢測量絕對冇問題。 而家每日個香港即係所有嘅承辦商加埋啦，即係個檢測能力每日可以做到幾多啊？ 我諗10万个，甚至乎可能去到20万都係冇問題。因为有几个大啲嘅检测承办商，好似我哋一日通量，基本上而家做5万到7万系冇问题。我哋一间，咁仲有其他几间比较大嘅检测承办商，其实加埋嗰度可能已经有20万。 即系绝对冇需要话，即系邀请翻即系火眼实验室，即系嚟香港 系 啦，唔需要。 火眼其中一个检测承办商，你即系其实讲紧气膜实验室。我哋而家都有一个气膜实验室仲喺香港运作紧。 哦 ，OK。 咁净系一个气膜都已经可以做5万到7万咯。 系，即系有需要仲可以整加多几个气膜都得嘅吓。 系可以再加嘅系。 咁如果我哋真係能夠縮短嗰、那個，譬如話來港人士嗰、那個即係檢疫期啦，就引致到可能係有好多香港人翻嚟啊，或者係有啲外地人嚟香港，咁佢哋都要做好多日即係嗰啲檢查，咁但係都可以應付係咪啊？你覺得？ 而家旅客流量絕對旅客流量咁低 嚇，而家就 OK 啦嚇。咁如果第時真係如果增加咗個旅客嗰個流量，會唔會？ 咁你計翻以前香港一日大概可能2万、3万旅客，咁絕對冇問題啦。 OK。 我想問而家即係業界咧所做嘅檢測嘅程序咧，係有所謂混樣啦，同埋單管啦，即係混樣即係講唔同嘅樣本混埋一齊，發現到個病毒咧先拆翻佢出嚟咧，去追蹤邊個係一個陽性嘅個案啦。單管就係各自去做啦。其實而家業界係用緊混樣定單管㗎？ 這個好問題來的。其實在剛剛為什麼第五波疫情會有這麼多滯後，就是因為陽性率太高，當時呢大部分包括我們自己都是用一個三合一的混養，根據政府那個指引。 嗯， 你想想三合一，你的陽性率去到30-40%，即是基本上每一個混養的 sample 你都要拆出來再做。咁、所以我哋后期我哋都转咗做单管嘅、 嗯， 但系一转单管咧就好考嗰个机构、那个承办商嗰个检测能力啦。即系话，如果我本身系做10,000嘅，咁你其实你唔混养，其实你就变咗做得3,000+咯。 嗯， 因为你系3×3啊嘛，咁、所以个检测能力需求会大嘅。但系我哋当时第五波后来发觉咁多阳性，我哋都转晒做单管，咁变咗啲滞后就即时会减少咯。但系当然我哋要有相当嘅检测能力先可以做单管检测咯。 嗯，咁你觉得个界线系点？譬如而家个状况要去加大个检测嘅需求啦，咁你觉得而家应该继续用单管啦，定系可以用翻混养咧？ 其实而家讲紧嘅阳性率系1.2%-2%啫嘛，咁其实做混养都冇问题嘅。 我据所知，好似混养都有两种嘅，系咪？有一种咧就系内地用嘅咧，就系十个人一 彩，佢哋混彩， 系混彩，系即系彩咗样就混埋晒喺一度吓。咁但系一验到咧，就十个人都要再验一次嘅。香港就唔系嘅，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样本先，系咪？ 系啦，冇错。 即系如果真系发现到嗰个十个样本之中有一个，即系总之有阳性咧，就攞翻嗰个人去再验就 OK 啦，系嘛？ 系啦，全对。 OK 吓，咁即系香港都可以沿用呢个方式，就比较快啲嘅可以吓。 混彩香港系难嘅。 OK。 跟住我想问一下咧，关于得出结果啊，得出检测结果所需嘅时间啦，仲记得咧，即系疫情嘅高峰期咧，咁因为好多人要去需要做检测啦，咁所以咧都试过有一段时间咧，那个核酸检测嘅结果系比较迟先，即系好几日咧先至出到嘅。而家一般嚟讲做核酸检测个所需嘅时间系几耐咧？咁如果又要加翻大嘅时候，又需要几耐到咧？ 其实我哋一般啦，除咗第五波，我哋都有 delay 嘅，因为个阳性率太高。咁我哋一般讲紧都系24小时内就有报告。 即系而家系可以做到24小时内。 即系我哋不嬲都系嘅，除咗第五波个高峰期嘅时候。 系。所以其实最主要个时间个阻碍系因为高咗阳性率。 系啊，因为当时个政府嘅要求就每一个阳性，我哋要再做复检啊嘛。咁你谂下，如果你个阳性率去到40%、50%，你做10,000个，其实做15,000个咯喎。 系 咁所以其实而家即系如果系叫做而家呢个确诊嘅数字啦，每日系新增1,000+2,000宗啦，即系绝对系有能力啊，做到一个快速，即系比较快到出到嘅一个结果噶，系咪？ 绝对得住啦！我哋基本上当前一日今晚我哋啲中心通常8:00收啦，通常到第二日中午前我哋已经出晒嘅啲报告，全日嘅报告出晒。 又或者即系讲下一间呢个检测中心嘅运作啦，我知道你哋都有营运一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啦。其实通常啊，譬如我呢个时间去咗做社区中心嘅检测，系几时拎走啲样本去实验室嘅咧？ 我哋嘅做法就中午一次，夜晚8:00闩门一次咯，两次。咁其实有啲快嘅啲市民会发现到夜晚已经收到啲样， 我都试过，系啊，我都试过，系、即日去收到。嗱、我想入 8:00嚟到，咁你一定会系嗰晚即刻收到啦。 系。嗱、我又想问一下，如果真系要大幅提量咁样去做检测咧，你哋需唔需要添置啲仪器，或者系真系大量请多啲人手？同埋，如果真系要请多啲人手嘅话，香港系咪你可以请到呢啲人，有呢啲人存在俾你请嘅咧？ 仪器我哋仪器足够做10,000个单管嘅，而家我哋，咁呢度就唔系，咁另外试剂我哋试剂系自己生产嘅，我哋有 GMP， 咁亦都唔系问题。反而人咧喺香港，其实成个检测行业系 shortage 嘅，呢几年特别系呢几年添，咁层，但系就因为政府之前放宽咗国内一啲嘅合格嘅检验师嚟香港。咁所以我都有用一啲從國內嚟嘅檢測人員咯。 OK， OK， 明白，好啊，唔該曬黃利寶啊，多謝你啊， 唔該曬。 系黄利宝就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实验室主任嚟噶，咁啊杨立门啊，听佢咁讲，其实而家嗰个疫情嘅状况，应该系有检测业界系有能力再去提高嗰个检测嘅次数， 似乎系系啊，即系都几乐观嗰个情况， 即系可能都配合到啊李家超所提议嘅去加强嗰个嘅核酸检测噶。嗱，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打电话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4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645宗本地感染，以及196宗输入个案，冇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地感染有276宗经核酸检测证实。1369宗经核实的快测情报。新增3间长者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有确诊个案，共涉及4名院友和1名工作人员。卫生防护中心说，相关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另外，再多11宗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 BA.5 个案，多34宗涉及 BA.2.12.1 个案。央视报道，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话，喺距离沉船地点西南方向50海里附近区域，打捞起12具怀疑系内地工程船福景001嘅失踪船员遗体，相关部门正系加紧进行身份确认工作。而在事故之中，今日凌晨再有一名船员获救，他情况稳定，令到获救人数增加至4人，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台风浅巴早前吹袭期间，内地工程船福景001在香港西南面大约300公里海面发生事故，船身断开两节，大部分船员弃船逃生。香港飛行服務隊早前出動定翼機和直升機救起3名內地船員，現時仍然有多名船員失蹤。選舉事務處公開行政長官李家超競選開支為超過913萬元，至於捐贈總額共有近1127萬元，差額大約213萬元，將會全數捐贈給公益金。李家超竞选期间举办多场活动，他在4月9日宣布参选，开支大约32万元。政纲发布会和记者会花费超过51万元。至于5月6日在湾仔会展举行的造势大会，涉款180万元。根据资料，李家超在个人形象拍摄用了18000元，并在中环广场两个楼层租用共4个写字楼单位。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有关中国的太空计划是军事太空计划的言论。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一些官员不断污蔑中国正常合理的外空事业，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更加是公然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加快组建外空军和外空司令部，研发部署进攻性外空武器，又在航天合作上设置障碍，肆意制裁别国航天机构，出台法案限制与中国开展航天合作与交流。国际社会早已经看透美方这种霸道行径、双重标准做法和虚伪言辞。赵立坚强调，中方一向倡导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中国探索外空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和安全等正当需求。中国航天事业的权益和成就不容任何质疑和抹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坏车阻路，龙尾而家排到去粉岭中心。重复一次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有坏车阻路，而家排到去粉岭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近住窝打路道。另外，昂船洲大桥强风措施取消，大桥的中线解封，车速限制恢复正常。而因为风浪较大，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去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改为沙螺湾，而家暂时就不停大澳。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岁月如梭，物换星移，呢度嘅人情味始终如一。由七月九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25个埋藏喺记忆深处嘅故事。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当中的打斗戏都是亲身上阵，更于开拍前接受特训，而且10个月全程跟组，穿越丛林、沙漠等，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为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咧同疫情相關嘅話題啊。咁頭先就提到咧，就係新任嘅特首李家超咧，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咧，將會咧係加密高風險人士嘅核酸檢測啦。咁如果你係一啲都可能被視為高風險嘅人士啦，即係包括一啲嘅餐廳啊，或者院舍嘅員工啊，或者顧客等等咧，或者係院友等等咧嚇。如果要你哋係去加密呢個嘅核酸檢測嘅話，咁大家又點睇呢？願唔願意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除咗檢測之外呢，亦都係想同大家傾一傾呢關於通關嘅。咁李家超亦都講到話呢，而家係同內地呢傾緊呢個有限度嘅通關啊。咁大家又點樣睇？有咩建議呢？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㗎。咁而家其實應該點樣去同內地傾呢個有限度通關呢？見到呢就內地其實都放寬了一些了，即是現在呢前往內地啦，那個檢疫期已經由原本的14日集中隔離7日居家檢監測呢，就縮短了 去到而家7+3啊，即係講緊7日嘅集中隔離，加3日嘅居家檢測嘅。不過咧，有啲人都仍然都覺得啊，咁都好唔方便，即係譬如話要上內地去工作啊，或者有親友喺上面嘅人士嚟講，每次上內地一次咧都要7+3咧，都仍然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唔方便嘅地方。仲可以點樣縮減咧？亦都話，亦都係咁講，而家咧即係香港咧係每日都新增1000+2000宗啦，即係又係咪能夠有一個讓內地嚇放心嘅一個方法，可以讓我哋咧可以免檢疫去到通關咧？ 係啊，好似舊年咁，我哋清咗零都幾個月時間啦，但係通關同內地免檢疫咧都仲係傾唔掂嘅嚇，咁所以而家我哋有1000+個個案每天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同佢哋傾咧嚇？咁就好在咧，就係當然通關同內地免檢疫通關咧，就係全香港嘅市民，尤其是係商界人士咧，係最關心嘅一樣嘢嚟嘅。咁好彩咧，就最近都有一啲免檢疫通關或者係減少檢疫通關嘅先兆啦。咁內地雖然都係堅持一個嘅動態清零嘅目標啦，但係喺行動上咧，亦都係有少少放鬆嘅。好似頭先即係李剛講，即係關於內地係放寬翻個檢疫嘅要求係差唔多減咗一半啊！以前14日，即係而家就減咗7日，就再加係幾日嘅家居隔離啦。咁因此咧，就香港呢一個舉措咧，都受到香港人士，尤其是係商界人士咧，普遍嘅歡迎啦。有好多我識嘅人咧，都話即刻都要執行李上去咯，因為實在離開自己間廠啊，或者嘅一個公司咧，係成2年多冇翻。 即係較為可以接受嘅一個安排。 比起真係21日咧，係真係已經可以接受好多好多噶啦。咁但係當然佢哋都有這樣那樣。嘅其他嘅建議啦，就係譬如話有啲就話3+3、4啦，有啲就話5+5+2啦，有啲就7+2啦，咁各式各樣嘅好多建議出嚟，咁咧就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到即係特首李家超咧一啲嘅參考咧，希望佢同內地嘅事傾嘅時候咧都可以係盡量咁樣反映翻即係香港，尤其是商界人士即係嗰個嘅擔心咯。 嗯，又問下聽眾啊，唔知道有冇啲聽眾都可能係都比較多需要咧係來往內地嘅人士咧嚇，咁如果大家對於呢個嘅出入境嘅安排有啲咩嘅建議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啊，史立德你好。 你好， 喂，史立德你好。 头先咧，我哋都讨论到话，真系有啲咩嘅建议俾而家嘅特首啊李家超去同内地倾呢个有限度通关咧？你又有咩建议啊？ 我哋梗系想尽快啦，系咪？咁较早之前嘅7+3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跃进嚟嘅。咁我哋當然咧，就如果翻去嗰啲就比我哋嗰啲就係好著弱嘅商人嚟講，咁就過去咁多年啦，2年幾成3年都係比較上去就係完全都零嘅，我自己就係都冇。咁比賽嚟講，咁我希望咧就係有好多廠家咧都好好想上去，而家佢都已經係好大嘅吸引嘅。咁 係咪係咪都好多廠家好似阿楊立梅話，即係一見到7+3嘅安排出咗嚟之後，已經安排緊上內地嘅行程啦。 係啊， 有冇啊？有冇 啊？有。咁但係咧，呢個咧都係對於我哋都係唔足夠，即係都好大障礙嘅。我所以咧就提出就話，俾我哋啲商家啦，因為有好多都係中港兩地車嘅。咁如果佢哋你可以開出有個條件，我哋係咪開咗？可以打齊咗3針或者4針，或者我哋 CT 值同呢一個國內係一致嘅，或者你上去之前前3天又好5天又好，係咪去有一個鼻息嘅檢查測試咗？咁我哋有一個即係清晰啲嘅一個程序，咁可以咧俾我哋點到點直接上到去廠，就唔需要話係去隔離，即係。呢啲係對於我哋營商啊，各方面做廠啊，做生產嚟講係好大嘅幫助。如果你話對於7+3嗰啲咧，係一般嘅我哋嘅市民啊，咁嗰啲佢暫時性啊，如果呢個可以係開到有一部分嘅時間係比較上係冇乜大嘅問題嘅話，可以再減啦呢一方面。但係喺我哋商界嚟講咧，暫時如果7+3 都可是一个是好的。咁我哋希望呢就是喺我哋有车嗰啲啦，即系讲两年，即系两年几都冇开过去啦。咁呢一个系咪可以俾到有啲商人咧系可以用咧咁样？ 嗯，诶，施立达，我想问得比较详细少少咧，你建议中嗰个所谓嗱，头先听你形容咧，似乎就系一个闭环式嘅点对点嘅安排啦，即系俾一啲经商的人士就可以由香港去到内地某一个地点，通常是厂或者一个写字楼啦，咁咧就中间咧就唔可以系俾佢去其他任何地方嘅，只可以由点对点嘅啫。咁呢个操作上系可以点样运作法咧？即系你去到嗰个厂啦，咁当地当局系点样监察你系会唔离开嗰个厂嘅咧？同埋你去到嘅之后，同当地嘅人士嗰个接触系点样去控制咧？ 而家嘅科技咧，绝对系可以做得到嘅。咁、首先咧，我认为咧系有个诱因啦，即系上去之前咧做晒嘅鼻息检查或者三天啊之前啦，好似去有多人士今次去七月一号咧都系要去，首先去入住酒店啊。咁我谂喺呢啲又唔需要啦，但系有一个鼻息嘅检查嘅， 即系核酸检查 啦。三天早即係提早三天嘅鼻息嘅檢查之後咧，咁然之後佢自駕上去咧，咁可以點到點閉環式啦，中途就係唔可以接觸任何人啦。咁但係其實點樣去操作咧，係而家有啲工具咧係可以咧係沿途咧係追蹤得到你係冇去其他嘅地方嘅。咁好似我哋啲貨運都係啦，譬如你係嗰啲係保密嘅貨咧，係有一種鎖咧係鎖住。嗰、那個貨櫃咧，沿途係跟蹤到佢咧，係去到邊度嘅，都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哋啲人流咧都可以係用呢一種咁嘅方式咧，去點到點咧，去追蹤監控佢咧，係咪翻去廠咧？因為你申報咗你係喺由某個地方去到某個地方啊嘛。咁呢個係可以追蹤得到嘅。加上咧係我哋有好多商人係願意。打齊三針或者四針，或者係呢一個CT 值係同呢一個國內一致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咪有條件可以俾到依一啲辦廠嘅老闆可以翻到上去咧？咁如果因為間廠如果係佢都唔掂嘅，亦都間接係影響到我哋一般嘅打工仔，佢都冇工做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嘅。另外就話。一般如果我哋市民嘅好多係要翻去國內嘅，其實兩年幾三年都冇翻過去，探仔又好，探太太又好，都係冇機會翻到去嘅。呢啲亦都係好慘嘅，我覺得就係呢啲一方面咧。暫時你講可以行翻去七加三啦。咁如果下一步如果係七加三，對於嚟講都係冇咩大問題嘅，係咪可以俾佢哋係再放寬啲咧嚇？五加三啦，或者係三加三。即係可以有個時間表一路，即係要政府咧，即係新入特首，希望可以咧同我哋國內嘅官員咧，係去真係去商討下一個時間表，俾到我哋市民咧係遇到可以知道一個情況係點樣。 史立德都想問埋咧，即係你頭先就建議咧，就話可唔可以喺上內地之前嗰三日咧就做核酸檢測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個廠商喺香港。可能有其他嘅行程噶嘛，即系佢喺核酸檢測之間，可能繼續有其他嘅社交活動，咁可能有一啲嘅感染風險嘅。咁如果要即系內地安心嚟講，需唔需要嗰個廠商喺香港啊？就呢三日期間，即系上去內地之前呢三日期間，就做一個即系類似七一嗰陣時嘅一個閉環式嘅一個活動安排咧？ 如果佢可以做到閉環式嘅，梗係更好啦。如果做唔到，即係喺本港喺香港都好多嘢做嘅，咁佢咪可以即係或者佢盡量減少一啲社交嘅場合，或者少啲人去啲人多嘅地方，因為你要準備上去國內，咁你都要遵守佢相當嘅一個防疫嘅措施嘛。 咁真係要內地嘅單位要信你係肯會咁樣做先得喎。 好難監管啊呢樣嘢。 但是你有一个是鼻息的检查咁呢、這个你都要信嗰个鼻息检查是你是冇大菌亦都是成一个阴性㗎喎呢个。咁如果唔系咁你货运就唔好落啦，话咪所有啲嘢都唔好做啦。咁你唔系咁样，你一系 問題就是你要怎樣我們是清得靈之內邊亦都可以不要破壞得那麼緊要我們的經濟嘛，你要兩邊平衡，如果不是你是一刀切的當然容易做啦，你要兩邊平衡才考你的技術嘛，考你的智慧嘛，但是不可能說我們長期是閉門的嘛， 是啊， 我們香港的條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好像國內，因為國內的內需內循環可以養活可以生存，但香港是很要靠一個貿易的一個平台，是那個不嬲，我們都是靠一個是我們的國際城市都是一個貿易的中心點來的嘛，那個貿易就是向內好向外好兩邊，但你而家兩邊都封住咗，咁我咪死水一潭。而家只係食老本嘅啫，老本會食完嘅，咁你遲早完嘅，咁你嗰個香港嗰個情況係你話你咁危急咧？你話咧？ Okay.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多謝你嚇。史立德就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1。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Hello，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密切留意 FM102.8 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杨立门啊，咁头先啊史立德咧都提到一点啦，咁就系讲话其实咧除咗商界之外咧，其实仲有唔少嘅香港市民咧系有需要咧系来往内地嘅，咁样即系譬如话系佢可能有屋企人喺内地啦，要一啲嘅因素探访啦，又或者咧系佢可能有一啲嘅行政啊手续啊需要喺内地度处理啦，咁其实之前都有其他嘅团体咧社会团体咧系争取过咧，就系希望政府同埋内地咧可以倾，俾呢啲人咧去到减免一啲嘅检疫，去到方便佢哋通关嘅，咁所以其实倾嘅时候咧，都唔系净系商界嘅问题嚟喎吓。 冇错啊，其实民间嗰个嘅交流咧，或者嗰个出行嘅需要咧，系重大啊，我觉得吓，因为我早排都见到有啲报道咧，就系有啲人喺内地有个户口啊，要攞翻啲钱出嚟啊，一路都做唔到呢样嘢啦。有啲人喺内地有楼有租务嗰啲有关嘅嘢要处理，亦都完全系呢两年处理唔到嘅，咁所以呢阵系极之需要快啲去倾啊吓。 就睇睇新任嘅特首李家超咧，點樣同內地去到商討呢啲問題啦嚇。跟住落嚟咧，又講講其他咧，即都同疫情嘅出入境安排有關噶。咁就有立法會議員咧，就收到一啲喺海外嘅港人嘅求助啦，就話咧就係因為香港嘅一啲入境嘅政策啦，以至到航班啊、酒店嘅問題咧，咁啊有急切需要翻嚟香港，咁但系咧就冇辦法成行啊。咁究竟情況係點咧？我哋請嚟咧立法會議員江玉寬同我哋傾下。江玉寬你好， 你好，宇光南門，你哋好， 你好， 請你講下你收到嘅求助係點樣？ 好啊，其實最近呢幾天咧，就算係今早咧，我都收到有一啲海外市民嘅求助。咁佢哋就因為我哋香港有熔斷機制呢一樣嘢啦，所以咧佢哋翻嚟香港嘅班機咧，其實就係不停受到取消。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嘅檢疫酒店其實好緊張。咁如果譬如熔斷機制底下，佢哋嘅班機受到影響，甚至話就算唔係熔斷機制，好多航班大家都知道，因為飛嚟香港而家確實唔係咁方便。所以咧，好多時候航班係會調配喺臨時嘅一刻咧，其實先係被取消嘅。咁市民大眾啲航班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固然之就會影響到檢疫酒店嗰個預訂。好多時候咧，佢哋話俾我聽喺海外，一知道航班譬如係被取消或者要再被編配嘅時候，影響咗酒店就訂唔到翻嚟。所以佢哋，所以點解我上琴日 在我的即留言那里说、 嗯、 他们就好像一隻落不到地的风筝、 嗯、 根本他们在外地呢他们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求助即那个路线可以做到的。 咁你覺得係港府方面應該有啲咩方式嘅協助呢對呢一班嘅人士嚟講係咪應該喺外地又要設一啲服務點啊或者即係香港呢方即係酒店檢疫呢方面係要再做多啲咩邊方面嘅功夫呢 好啊其實呢大部分嘅向我求助嘅市民呢、嗯、其實佢哋都好清晰而家我哋現行其實基本上面對係兩個問題。第一是熔斷機制的問題、 嗯、 令到是航空公司呢根本是不想飛來香港、 嗯、 就算飛來香港的時候呢往往經常延誤航班或者是更改航班亦、 嗯、 都很多時候呢是要停兩至三個站先來到香港、 嗯、 這一方面呢其實是很不理想、 嗯、 市民向我說就是說熔斷機制其實是否有助防疫檢疫呢其實很多時候熔斷機制底下不是懲罰到一些我哋需要懲罰嘅人，反而咧係害咗一啲無辜嘅市民。 嗯嗯， 咁呢個第一。 嗯、 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檢疫酒店。其實早嗰排政府咧攞多咗三間酒店出嚟，係咪俾市民預訂？好、 嗯、 可惜，大家都知啦、 嗯。 三間，唉，點救得到呢場火咧？係、嗯、咪？咁所以咧，市民根本佢哋喺外，即係就算今朝早都同我講。最快可以訂到的呢而家都是八月尾。咁七月同八月等候返嚟嘅市民咁點呢咁回應返你哋頭先嘅問題其實點樣可以解決呢咁第一熔斷機制係一個對香港絕對有害而無利嘅機制。無論喺係唔係俾我哋港人回港又或者對於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咁重要嘅國際金融中心，熔斷機制係確實需要檢討。 嗯嗯。Okay. 第二樣嘢咧，就係關於酒店。 嗯。 既然七八月係一房難求嘅，政府可唔可以？如果唔能夠好短時間放寬呢個檢疫安排，能唔能夠開方艙咧？ 嗯。 能唔能夠就係話可以俾我哋一啲回流嘅港人？嗯如果佢屋企嘅條件係容許嘅，俾我哋做家居檢疫啦。至於政府話縮短去到三日或者五日，呢一樣嘢喺短時間係幫唔到嗰班人嘅。點解呢唉，只會製造混亂嘅啫。而家喺七八月嗰啲人全部都去訂曬七日啦，你突然間話三至五日。咁啊，梗係天下大亂啦！ 啊，江仁寬都想問一問關於酒店嘅問題啦，即係而家其實第八輪嘅指定檢疫酒店咧，加咗三間咧，就一共有65间啦，就大概係提供咧24000间房啦。不過呢一輪咧，就睇啲傳媒報道咧，好多人訂唔到房嘅原因咧。某部分咧就可能系因为即系炒房嘅现象出现啦，咁、而早排政府已经做咗几项嘅措施去到叫做阻止炒房呢回事啦，咁包括话要求酒店用实名制啦吓，咁另外就旅游嘅代理咧唔能够喺未有喺客人预订之下就预留房间等等啦，咁你见到其实呢几招有冇用咧？你觉得有冇嘅方法咧再可以打击炒房呢回事咧？ 好啊。其實任何的政策咧講出嚟咧係要監管嘅，好多時候咧講嘅一套做嘅一套係冇用。我想問啦，政府講咗出嚟，佢有諗過點去監管咧？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關乎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有一啲嘅代理咧，其實佢哋都係佢哋都係一啲外地嘅，佢哋唔係本地嘅代理嚟嘅。 哦，咁就好難監管係嘛？ 嗯， 係啊，好難監管。 嗯嗯，即系嗰啲订酒店嗰啲平台啊嘛，你讲我，即系网上嗰啲平台 啊，系啊，系啊，咁啊，造成呢一样嘢咧，其实唉，有政策系要去执行同埋监管先有用噶。 嗯 嗯 ，OK， 系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 唔该晒你。 系， 多谢你。 江玉宽咧就系、 是， 江玉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炒房呢回事咧，咁其实都好睇到个业界个结构嘅问题啦。因为即系酒店不嬲都可能会同一啲嘅旅游代理咧去做一啲嘅即系预留房间嘅一啲商业嘅一啲协议啦。咁所以去到打击啊，真系可能真系未必咁容易。 系，不过七日减到五日应该有所帮助嘅， 供应多啲可能有所帮助。 系啊， 好啦，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马会道嘅坏车事故咧，仲系处理紧，而家车龙排到近嘉福村，就系、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会道有坏车，龙尾嘉福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62蚊升9个2，吉利汽车17.18跌6.6。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亚洲电视控股、浩柏国际、荣丰益控股、怡康泰工程和 ITP Holdings。 五大跌幅股份：万信集团控股、南南资源、想滋味、泰坦智华科技和商汤。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5.41， 瑞士法郎 0.96， 加元 1.285， 人民币 6.69， 英镑对美元 1.213， 欧元对美元 1.045，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5。 港金报1693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06.2美元，港汇指数100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会道的坏车清理了，一带只是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过了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空庄道桥底。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了葵芳角。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在龙日村。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沙埔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博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1997年12月，公立医院病床有26000多张。门诊及专科诊疗所就诊者超过700万人次，而各大公立医院急症室治理的病人平均每日5800人次。当年经医委会注册的医生有9496名，由护士管理局注册的护士就有37880名。 细个的时候，香港医院的急症室服务是免费的，不过要等待的时间相当之长。 在2000年代呢，试过一等呢就要等6个钟。见过一个受过刀伤的厨师扶住自己的手坐了2个钟头都未能够得到医治。当时急症室呢太多人了，伤风感冒的人呢都会使用急症室。去到2003年左右呢，政府就开始对市民使用急症室服务收费。 直至2003年，公立医院病床增加至28,007张，专科门诊就诊者有564万多人次，普通科门诊就诊者有434万多人次。至于各主要公立医院急症室就诊者，平均每日4962人次。 随住香港人口增加和老化，香港医疗服务的需求呢日渐增加。听过专科医疗门诊的轮候呢竟然要4年。我就试过在几年前要排期排到去2024年呢才有机会做手术。而对小童医疗的照顾呢可能是增加年轻一代生育意愿的其中一个方法。朋友4岁的仔呢需要看言语治疗师。但竟然要1年呢才见到政府的医生。对小朋友的成长来讲呢，呢啲嘢咧，实在系唔等得嘅。抗疫以外，有冇更全面咁照顾各种嘅医疗需要呢？实在需要大家去谂一谂。 截至2020年底，全港有29,700多张公立医院病床，有101万人使用公立医院急症室服务，就诊人次系164万，即系每日平均约4500人次。截至12月31日，在本港注册的医生有15,298名，注册及登记护士有61,295名。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啊。 系，大家好。 杨立门啊，呢一次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呢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就终于正式开放啦。寻日开始咧就正式开放咧俾公众参观啊。咁本来咧呢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就系7月2日咧就开放嘅，不过咧就撞着打风啊，咁所以咧就延至到尋日咧，先至正式開放。咁啊，根據咧就係西九呢個嘅文化局嘅一個數字啦嚇。咁尋日咧就大概有6000多名嘅訪客咧，就去過呢個嘅故宮文化博物館喎，楊立門。 嗯，係啊，嗰個市民嘅反應係好熱烈嘅，因為大家都期待咗好耐。雖然佢就真係冇延期嘅嚇，即係佢準時咧係即係開幕嘅。咁啊，即係令到我哋嗰個25周年嗰個節慶都開心好多啦嚇。咁 咁我其實都自己有機會去睇咗個預展嘅， 係點樣咧？有 咩感覺啊？咁我個經驗就好好嘅嚇，好舒服啦，即係行得，同埋嗰個感覺係好好嘅。個原因咧就係佢唔會俾你係一個北京故宮嘅一個矮化版啊，或者係一個副館啊，即係咁嘅形式，而係一個真係具有香港特色嘅，但係亦都有即係北京故宮嗰個氣派嘅一個博物館嚟嘅嚇。咁裏邊嘅展品亦都係啦，即係有故宮嘅藏品，亦都有本地嘅一啲嘅藝術品。咁我覺得佢係幾好咁樣填補翻即係西九嘅一個缺口嘅，因為佢真係冇一個原本個計劃咧，係冇一個博物館咧係展示一啲即係有歷史文化價值嘅一啲嘅藏品，咁呢一個正好係補咗呢個缺口咯，我覺得。 嗯，講少少呢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嘅一啲基本資料啦嚇。咁佢就位於咧西九文化區嘅西邊海旁啦，咁就由香港知名嘅嚴迅奇建築師咧去到設計嘅。咁佔地咧就大約係13,00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咧就大約30,000平方米。咁啊，呢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咧有九個嘅展覽廳啊嚇，咁亦都係咧今次係呢個開幕展咧就由香港故宮就同故宫博物院咧就共同策展嘅，今次咧亦都系以轮换嘅方式咧去展示910多件咧就嚟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嘅一啲珍贵文物啊，咁见到咧今次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咧都系有好多珍贵嘅文物啦，咁包括咧就有呢个嘅一啲展示一啲嘅紫禁城生活嘅一啲宫廷生活啊一啲嘅展览啦，仲有一啲嘅譬如陶瓷嘅展览啦。一啲嘅清代帝后画像吓，即系可以睇翻咧，就以前清代嘅一啲皇帝啊、皇后啊， 嗰个 几 好睇 嘅， 嗰个仲有个 3D 就互动式嘅，即系有一啲艺术，即系科技嘅元素里边。 系嗱，仲有一啲嘅即系工艺嘅珍宝啦。咁而今次咧，亦都系请咗一啲浸会大学嘅一啲教授啦，同埋佢哋嘅团队咧，去到以即系多媒体嘅方法咧，去到展示一啲嘅故宫嘅一啲珍品。同埋展示一下即系当时嘅一啲紫禁城里面嘅生活啦等等，咁样啲咁样嘅展览让大家睇，咁个反应咧而家都相当唔错啦。咁其实咧之前咧呢个七月啊，呢个首四个星期嘅14,000张门票咧已经系公开发售咗啦，到咧7月2日咧已经系卖出咗大约系80%，即系咧接近115,000张嘅门票噶咯吓。 系啊，我都系即系网上而家订紧8月。嘅飛啊，因為而家未有咁快可以買，要過一個禮拜先有得開始買八月嗰啲飛。 12日開始買八月嘅飛。 咁而且我都希望可以攞到即係嗰個所謂非同質化嗰個代幣嗰紀念品啦，係唔係好多嘅就好似1,000個嘅啫。 係嚇，嗱睇翻今次咧，就其實呢個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啦，咁其實都係咧西九文化區咧就短短8個月內咧第二個呢個世界級嘅博物館嘅開幕嚟㗎。咁仲記得咧，舊年咧11月嘅時候咧。呢、这個 M 加嚇呢個嘅視覺藝術博物館咧，亦都係開幕咗啦嚇。咁所以咧就西九文化區咧就有已經有兩個咧都係好出名嚇嘅一個博物館咧，就已經係落成並且係開放咗啦。咁究竟係有啲乜嘢嘅重要嘅意義咧嚇？咁對於嚟緊啊香港去發展呢個文化藝術啦嚇，香港有呢個新增嘅一個文化體育旅遊局啦。另外咧就香港亦都係喺呢個國家嘅14/5規劃綱要底下咧，話要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咁西九有呢兩大嘅博物館落成開放，咁究竟啊又會有啲乜嘢嘅幫助咧嚇？不如問下聽眾。各位听众，如果是想去看故宫文化博物馆，甚至是已经去过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的朋友，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的。这个时间不如我们就请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跟我们谈一下。陈志思你好。 大家好。 是 ,Hello, 你好。 Raymond 你好。 是你好。 听完你两位讲咧，其实我觉得我唔使讲嘢啦。你 唔系啊，我哋好多嘢问你啊， 好多嘢想同你倾下。 系啊，你哋两位真系好犀利。第一，未来你睇过去嚟我哋嘅预展啦。另外就即系你哋头先讲到啲细节情况，即系。 系啊， 咁所有听众都已经完全明噶啦， 想即系都想请你去讲多少少即系意义上嘅嘢啦吓。不如首先请你讲下嗱，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正式开放啊，对于香港嚟讲个意义喺边度咧？ 嗱，我谂正如头先你哋讲咧，就唔系净系单一，唔系净系故宫啦。我哋即系成个西九文化区，其实除咗话依个两个嘅视觉艺术 嘅博物館開咗之外咧，亦都原來有戲曲啦，亦都有呢個叫 free space 啦，呢個俾年輕人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場地啦。咁啊，其實我哋仲起緊呢個嘅演奏廳，叫做 Lyric Theatre。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呢個階段將會起嘅一啲嘅設施。如果將來我哋有資源咧，仲有好多，譬如好似係音樂廳啊、music theatre 啊，仲有 Broadway 啊。如果真係全部所有呢啲嘅設施都係可以第一全部都可以即係完成咧，其實西九文化區咧絕對會係成個亞洲區一個首屈一指嘅一個地標，係全呢個區域嚟講係即係所有最好嘅設施都喺我哋香港呢度。咁呢個意義非常之大。就算而家我哋未有嗰啲啦，就今日淨係有呢兩個博物館同埋將來起緊嗰啲幾個設施咧，都足夠咧係將香港係已經係提升咗我哋去到一個唔同嘅一個層次㗎啦。嗱，過去知道我哋好多時都話我哋係金融中心，要同倫敦啊、紐約去比。但我相信 Raymond 一定好熟啦，即係倫敦同紐約，佢唔係淨係金融中心咁簡單，佢係一個文化地標嚟嘅，都係即係去到倫敦紐約啲人咧，佢唔係淨係揾錢㗎嘛，大家去到就係、是、啊最好嘅歌劇啊，最好嘅演唱會啊，全部都喺依大城市。而依樣嘢咧，我哋香港過去呢幾十年嚟咧都係缺乏嘅。咁終於啦，我哋用咗廿年嘅時間，由構思到今日真係開始有嘢睇到咧。我可以話咧係完全係即係可以話咧係俾香港有一個一個希望。因為你諗下，今日尤其是呢一兩年啦，我哋流失咗咁多人才，將來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其實要競爭，要將全世界嘅一啲嘅人才要吸引嚟咧，唔係純粹就話，我喺一個地方揾錢咁簡單。以前就可以得，今日真係唔得啦，因為全世界都同你競爭緊之下咧，點樣吸引人才呢？當然我有兩個層面啦，有本地啦，我哋本地都本地人就可以得益啦。但除咗話本地人之外，如果真要將全世界啲人才要拎到嚟香港咧，絕對係需要唔係就係單純係話我係一個揾錢地方，因為好多時候佢要成家人搬嚟噶嘛，成家人搬嚟佢睇下，咦呢、這個地方係咪安全㗎？佢個仔女讀書又點樣啊？生活嘅環境啊，仲有就是文化、藝術呢啲嘅設施足唔足夠咧？俾俾佢可唔可以享受到咧？咁所以以往嚟講，我哋可能呢啲方面咧，呢啲咁嘅軟實力方面咧，就唔係我哋嘅強項嚟嘅。 Okay. 但係而家開始終於有啦。 不如多問多少少咧，關於故宮文化博物館嘅一啲未來發展方向先啦。嗱，因為今次咧就係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咧，咁都借出咗900多件藏品啦。咁但係咧就個展期都唔算長啊，最短可能1至3個月，就算咧係即係最長都係講1年啦。咁其實之後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個嘅發展會係點樣啊？有啲咩嘅藏品可以繼續展出咧？ 好啊。首先咧，我再加多句添。除咗我呢個900多件同北京故宮博物院係借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其他嘅，譬如好似今次同羅浮宮，我一有成13、14件嘅佢哋嘅一啲嘅珍藏咧，係嚟咗香港嘅。因為我哋成日想都係想做到一個嘅對話文化對話，雖然主要都係我哋國家嘅一啲嘅我哋中國人嘅文化嘅嗰啲珍藏啦，但我哋都有其他國家嘅啲嘅設施嘅。嚟緊我哋9月咧，亦都有另一個外國嘅好重要一個嗰啲嘅珍藏咧，係會嚟香港嘅。所以我哋不斷，我哋唔係除咗從北京故宮博物院以外咧，都有同其他嘅國家或者其他，我哋其實而家都同70個唔同嘅外國嘅文化嘅呢嘅設施咧，傾緊合作機會嘅。咁陸續有好多唔同嘅更新。講翻頭先你問啦，就算同北京都好啦，絕對依900多件唔係就係900多件，永遠都係900多件啦。我哋不斷係要更替嘅，咁所以我哋同佢都有其他嘅協議嘅。正如你講，有啲咧短到1個月嘅啫，因為佢哋唔可以長期擺放好耐，尤其是啲嘅啲，我而家先知啊，啲字畫咧，尤其是你知而家去到啲字畫成講1000年以上嗰啲咧，其實佢可以喺燈光照射係好短時間嘅啫，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睇嗰啲咧，真係要1個月之內要去睇啦。有啲係3個月，咁有啲係1年嘅。咁但係跟住咧，我哋不斷有更替嘅。而我哋其實100月都有啲新嘢嘅，因為我哋900多件都唔係全部一次過擺曬出嚟嘅。咁所以我哋8月咧又有一批新嘅去會更替嘅啦。咁跟住落去咧就頭先我講啦，有啲其他同外國合作嘅啲嘅佢有啲嘅珍藏咧，亦都會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市民係唔會話睇完一次之後咧就 冇兴趣嘅，因为你跟不定系会有更新嘅。 系、陈医师啊，就呢一个博物馆咧，同其他嘅公营嘅博物馆或者私营博物馆有少分别咧，就系佢冇自己嘅所谓长期嘅馆藏啦吓，因为可能即系开头即系规划西九嘅时候就冇呢一个设施噶。 冇错。 咁咧就但系你同北京故宫之间嗰个协议系咪都可以补足翻呢样嘢咧？因为佢而家佢借俾我哋自己啲展品咧，真系占佢总嘅展品咧。故宮嘅藏品咧，即係1%至2%到嘅啫，咁即係佢如果佢不斷咁樣係可以借一啲即係新嘅展品俾我哋咧，咁我哋其實係唔需要永久地有一個自己嘅館藏嘅，係咪啊？ 係啊，嗱，你講得好啱啊！首先就係你講得啱，就係嗰個成個西九設計嗰陣時候咧，即係從來冇有故宮呢個元素噶嘛，咁就我哋冇呢個資源嘅自己。M 加就有 M 加有啦，係啊 ，M 加嗰個 資源冇錯啦，所以我哋自己有自己嘅藏品嘅。我哋故宮係冇嘅。咁但係冇啫，但係正如你講啦，第一就我哋同北京故宮有呢個合作啦。咁其實我記得我做主席嗰陣時候，第一次上去北京故宮嗰陣時候，我成日都自己覺得好奇怪，點解北京故宮有咁嘅？点解要同我合作先？因为佢自己啲藏品系佢嘅，咁佢有个地方，点解佢要益我哋香港咧？系咪啊？咁但系我同阿院长倾嘅时候，其实院长都即系好老实讲过，喂，我哋其实就算我哋喺北京故宫，其实平日嚟讲都唔会展出多过1% 嘅佢一个180万件啊嘛。 系啊， 根本我都展出唔到，所以其实佢好乐意希望透过我哋香港故宫咧。都嚟，即係佢大家嘅目的唔係話爭啊， 其實雙贏都可以話嗬。 係啦，因為你講得啱，佢大家想話，我哋想等更多人睇到我哋中國文化，所以其實佢樂意，同埋佢更加想見到咧，我哋香港嘅館用我哋香港嘅方式去展示中國文化。佢唔係要你抄佢喎，佢唔要你同一樣嘢啊嘛。佢想你用香港嘅方式去做，所以點解大家有一個好好嘅合作，唔係一個競爭嚟嘅。我哋會同佢大家都有唔同嘅方式一齊去。展示我哋中國嘅文化，咁所以呢個就好好嘅，呢個我相信嗰、那個關係你會繼續啦。但除咗佢呢個之外咧，其實我後來先，你知我之前其實都唔係好識呢啲咁嘅中國嘅啲文化嘅嘢嘅，但我學咗好多嘢喎。原來香港自己本地咧有好多收藏家嘅， 係啊係啊， 好多原來，哇！仲有同埋佢哋收藏嗰啲都係好勁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建議其實有一兩個嘅收藏家咧，係送咗一啲嘅佢哋嘅珍藏俾我哋。其實有部分經喺今次喺我哋嘅喺西喺而家我哋嘅故宮西九入邊嘅故宮咧，都係展示緊嘅啦。咁大家可以去參觀嘅。而因為咁嘅原因咧，我亦都知道咧，有唔少嘅其他收藏家咧，已經開始同我哋陸續去傾嘅。佢都好願意係捐出嚟嘅，因為點解講真，其實。有邊個更加好嘅地方可以幫佢即係展出佢哋嗰啲嘅收藏咧？ 冇錯啊，冇錯、啊。 咁佢樂意送嘅，佢屬於係捐贈出嚟俾我哋。咁所以我哋雖然我哋冇乜資源去收購去買，咁但係我諗有咗北京故宮呢個嘅合作啦，再加上香港自己本地嘅收藏家嘅捐贈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呢個都解決咗我哋而家係冇自己嘅一啲嘅收藏嘅。 呢、這個都係呢、這個都係一個雙贏嚟嘅，係咪啊？即係好多收藏家咧，其實佢如果佢嘅藏品係獲得，譬如話故宮香港故宮嘅收藏永久收藏咧，對佢作為一個收藏家嘅地位亦都有所提升嘅，係嘛？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呢個正正，所以其實我哋嘅要求都好高噶。你求其送嚟，我哋就要啊。 係啊係啊，好多人想送嘅其實。 冇錯啦，我而家最近都好忙啫，即係收到好多唔同嘅人咧，話我有呢啲有嗰啲啊，咁但係我哋都好小心噶嘛，因為我哋唔係亂咁。因為你知道，如果佢送咗嚟，咁啊令到佢自己，可能佢唔係送曬噶嘛，佢送佢有自己嘢啦，就提升咗佢其他價值嘅喎，咁、所以我哋都好小心嘅，我哋個要求都好高嘅。 係 咁、但係點樣睇？即係譬如香港啦，即係頭先都講，最初規劃西九文化區咧就未有呢個項目啦。2017年咧就同故宮博物院咧去到簽訂呢個嘅一個合作嘅一個協議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從冇到有，咁點解係香港呢個地方去到展示故宮嘅一啲珍藏品呢？香港呢個地方有咩嘅特別之處，去到要去到展示即係來自北京嘅一啲借來嘅珍藏品呢？ 我諗正頭先你喺之前介紹成個博物館，我哋嘅博物館嗰個嘅。整個的歷史啦，我想由最初那刻和今天呢，其實世界真的轉了很多。這五年來是不是翻天覆地轉變，再加上你看到現在整個世界都很多些 在政治上大家都很對立啊，對。我其實覺得我哋香港嘅角色真係好好嘅。即係最初你問我五年前係咪即係咁明確有呢個信息咧，我又唔覺得。但係而家肯定真係扮演到咧，正如頭先你講話，我哋十四五入邊嗰個定位，即係中西文化嗰個交流，其實香港真係做到嘅。即係我哋而家即係透過呢啲咁嘅譬如我哋故宮入邊啲文物，其實點樣大家係認識大家咧？文化嘅對話，我覺得好緊要咯。雖然大家又講今日現在嘅政治咧，其實大家都好難有一個啊，大家都你又可能唔 buy 我，我又唔 buy 你，大家都可能唔同意大家嘅。但你講到啲文化幾百年、幾千年嘅歷史，其實你唔可以質疑呢樣嘢喎。但係又同呢啲嘅文物，你又發覺到原來其實我哋咁多年嚟呢啲嘅人類嘅文化嘅進，其實大家西方同我哋中國嘅文化都好多係互通嘅喎，咁所以話就算我哋有分歧，但其實都好多地方咧，我哋可以係欣賞大家嘅。咁所以我諗我哋今日喺香港呢個時間有呢個博物館啊，真係幫到我哋點樣做呢個中介嘅角色咯。 係啊，好多謝你， 陳子先，我哋就嚟聽呢個七點鐘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嚇。 好啊，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聽眾都可以打嚟咧，加入我哋嘅討論嘅。 澳门嘅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话，第四轮全民核酸检测今日展开，截至下昼三点，共有两管混样样本呈阳性。截至昨晚午夜，本轮疫情累计852宗阳性个案，暂时分为16个群组，其中两个群组暂时未找到关联。当局话，近日新增个案中社区发现比例占60%，显示社区仍然有传播链未发现。截至下午三点，当局共跟进12000多人，其中超过2000人是密切接触者。澳门今个星期将会在6日内进行3次全民核酸检测。卫生局话，现时澳门每日有能力做70000管核酸检测，若果以10-1方式，一日能够检测700000人的核酸样本，原则上全民检测能够在2日内得出全部结果。天氣概況，一股達強風程度的西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驟雨。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艾莉襲擊長期的西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東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九州。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氣溫介乎27-30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日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丽景站；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咧，而家都比较多车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联合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断断续续排到去东山台。九龙区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梅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界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近住怡安阁，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而家两边就去到星河名居同埋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旺角方向慢车龙尾德福大厦，新界区啦， 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而家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就会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笑。 我是开心日报的黄桂林，我第一次以主持身份参加开心厨神表演赛，当中我感受到两个主，就是做。做主厨同埋做主持都系一样要用心同埋认真，先至可以赢到大家嘅掌声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笑。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7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起出身汗，享受做运动的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尋日開始咧，呢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咧就正式開放俾公眾參觀啦。咁連埋早前啊，上年年尾咧就開放咗嘅 M 加視覺文化博物館咧，咁啊西九兩大嘅博物館咧都已經係開放咗俾公眾啦嚇。咁啊各位啊觀各位聽眾咧，咁啊大家有冇去過呢啲嘅博物館去參觀咧？或者對呢兩個博物館咧有啲乜嘢期望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主席，亦都是 M 家的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倾紧嘅。陈志思你好， 你好， 系。 头先你都讲到话希望即系故宫博物馆啊吓，咁以至 M 家都做成一个叫做中西文化对话的一个效果啦吓。咁而其实咧，即系香港在国家的14/5规划底下咧，都讲紧系要做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啦。咁你觉得其实香港有冇话啲乜嘢嘅软件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咁同埋香港有啲乜嘢嘅条件去到做到呢件事咧？你觉得？ 首先咧就係等於我上一節講啦，其實我哋過去香港都冇依個嘅基礎可以做到先。咁啊，因為就缺乏硬件啦，又缺乏軟件啦。咁啊，終於喺硬件咧而家你見到即係陸續都開張啦，有啲仲嚟緊添嘅。咁但除咗硬件之外咧，軟件咧仲係我覺得係需要慢慢要去培養嘅。咩叫軟件咧？有幾樣嘢嘅。第一，當然人啦。人我講嘅就係成喺個，因為依個成個文化藝術入邊，你唔係整緊，唔係淨係得啲表演者啊，或者係畫家啊，或者係音樂家咁簡單喎，仲有好多喎。你諗下喺裝置啊，到去策劃啊，成個係一個其實係一個行業嚟嘅。咁依個係需要時間嘅，一步一步我哋要去即係培養本地嘅。你見到而家我哋好多人都批評話，點解好似西角邊我哋請好多外籍人士嘅？咁你要記得，因為其實我哋以前根本冇呢個行業噶嘛，或者唔夠一個好全面或者咁即係話級數啦，或者專業程度係需要時間慢慢去培養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依家係有咗個咁嘅基礎俾我哋去做啦。咁尤其是你見到亦都係配合到，其實年輕人都係嘅。而家好多年輕人佢未必一定話好似去嗰啲傳統嘅行業嘅，佢中意去啲文化藝術方面，佢作為一個嘅事業嘅發展又有。咁但係呢啲都係需要時間慢慢逐步咧，我哋去即係培養本地嘅人才嘅。 你意思係咪即係香港嘅大學、大專院校都應該加設呢啲係，譬如係博物館策展啊，或者文化藝術管理啊，即係呢類嘅一啲課程。 好多㗎，係啊，咁因為呢個雞同雞蛋啊嘛，你以前冇咁嘅需求係咪 啊？ 咁而家唔係喎，係咪逐步你睇到幾大嘅需求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就。所以呢個係軟件一樣啦，另一個軟件就係個觀眾群都係㗎。其實要教育個市民點去欣賞唔同嘅文化，你知道其實 藝術嘅嘢啊 ，Raymond 好熟啦。咁其實見仁見智嘅啫，唔係個個同意噶嘛。咁但係呢樣嘢都係一個需要過程嚟嘅，要令到我哋去欣賞，就算唔同你唔同意或者你唔中意嘅嘢，你都要去尊重人哋噶嘛。咁呢個係一個我諗我哋自己本地嗰個嘅觀眾群，我哋都要去培養出嚟嘅。 冇錯。 另外當然啦，其實我哋點解成個西九咁似或者香港呢個角色，其實點解以前？我覺得係做唔到，而家今日除咗話硬件之外，點解可以做到呢？就有市場，而呢個市場唔係我哋香港，其實我哋鄰近嘅我哋內地嘅市場，而家有成三至四億嘅中產，哇！依三至四億嘅中產，佢唔係淨係好似以前咁嘅需求噶咯，佢想要多啲嘅財務產品啊，到醫療啊。到教育啊，文化都系，佢想要睇多啲唔同嘅嘢。咁你香港咁近佢哋，你谂下佢哋几方便可以嚟到？等于你去伦敦、纽约都系噶，唔系净系美国同英国嘅市场噶嘛，佢全球嘅市场啲人去嘅。咁所以香港系有咁嘅市场需求喺度。咁所以但系就要有过程嘅。我自己睇到就系嚟紧，我哋仲要喺人方面嗰方面嘅，无论系本地人又好，或者系喺海外吸引好多嗰啲。即系叻嘅人嚟香港，佢发展成个事业嗱，唔系净系西九喎，咁有西九之外，仲有个私人市场咧，私人嗰啲嘅嗰啲嘅咩 艺术 画廊啊， 拍卖市场 都有，都系拍卖市场。咁香港而家短短嘅呢几年就可以做到全世界第二大嘅拍卖呢啲嘅交易嘅市场，艺术交易市场，肯定就唔系本地香港人啦，因为就头先又翻头先我讲过。咁大嘅三四億嘅內地嗰個中產以上嘅市場，咁所以呢其實你會見到好快香港呢成個文化藝術嗰個呢個氛圍呢係會絕對唔會少過你其他啲咩你講緊係金融啊甚至係話科技嘅，咁肯定文化藝術係一個我哋主要嘅一個主打添嘅會係。 冇錯係。嗱，陳理師頭先你形容俾我哋睇西九嗰個遠景咧，就好吸引，好令人期待嘅嚇，即係有好多新場館啊，即係相繼落成啦。咁但係當然藝術文化就唔係淨係視覺藝術啦嚇，即係有表演藝術啦，係有歌唱、有音樂、有戲劇。咁但係咧，據我所知就即係嗱，西九嗰個財政又好似唔係話真係十分好堅固嘅嚇。咁咧就這個故宮都是有馬會幾十億 的捐助可以做到啦，但是就很多大型的文化即是演藝的場館呢就好像落實都不是很有一個很明顯的日期的，你覺得接下來是不是都是一個掙扎呢，即是我們要盡快去提供這些演藝場地，因為你那個硬件就真的可以提升到即是去引致到那個軟件那個和觀眾群那個成立的。 是啊，你讲得啱啊，头先我讲咗咁耐呢，绝大部分都系啲视觉艺术啦，其实表演艺术都好紧要，因为其实真系个好重，又佢又讲翻，又讲翻伦敦同纽约啦，佢嗰啲嘅场地真系即系 好 世界级噶啦。咁呢方面呢，我哋你都好清楚，譬如西九而家个财政呢就真系唔系咁乐观嘅。咁最主要呢其实就因为你呢、這个我谂去返又我諗下去返即系可能啊曾荫权特首时代嗰阵时候一退出西九呢，好多嗰陣時一講呢樣嘢時，一啲人就睇死咧。呢個只不過又係一個地產項目啊，就覺得呢個係大白象嚟嘅。咁所以咧就當其時，我記得我都有少少參與啦。我記得好似反反覆覆咧，後來都決定就話：，我哋係以文化呢個啲嘅表演場地先出台嘅。就嗰啲地產啊，或者係咩啲嘅啲辦公室啊，嗰啲收嗰啲係後期啲嘅。咁所以其實今日你見到出到嚟咧。其實好嘅，全部都係文化設施出。係啊，咁但係係啦，因為除咗話之前嗰時話我哋係要遲啲，但係遲得嚟咧，唔好彩，而家個經濟環境又唔係真係咁好啦，又經過疫情啦，咁你見到咧，我哋嗰啲其他嘅收入咧就未有喎。 係啊，你餐飲零售都未見到有啦嚇。 嗱，餐飲零售就同嗰個疫情有關啦。 係啊， 但你餐飲零售都唔夠㗎，其實你都仲要其他收入嚟去補貼㗎嘛。但係其他啲收入嗰啲嘅租金收入咧，喺嗰啲辦公室啊住嗰啲住宿住宅嗰啲咧，全部都未有啲未出台添。 酒店又冇咗。 咁你變咗短期就慘啦。有個喺個資金方面一個嘅 mismatch， 即係一個嘅唔對稱啦。因為你短期收入就未有，但你啲開支不斷，因為你啲文化設施咧唔會賺錢噶嘛，永遠都係其實靠補貼嘅。人哋外國嗰啲文化設施咧，一係咧就有個政府嘅資補貼啦，一係咧佢有個好大嘅基金 啊，因為停咗好耐，咁佢嚟支援。但係香港咧，其實政府係俾咗個一筆錢嘅，216億嘅最初期，但係嗰啲錢差唔多都最即係其實都第一就係唔足夠嘅。如果你要起曬所有設施就唔足夠。咁所以嚟緊落嚟咧，我又要控制成本啦，又要揾開新資源啦，所以其實我哋都。要去即係話，我哋將來又要即係揾同啲商業機構合作啊。其實場地租出去，場地借出去嘅收入又要啦。係 啊係啊， 又要睇下點樣，譬如話一啲嘅展覽，譬如啲展覽嘅，我哋都歡迎唔同嘅企業，可能話佢想去贊助某啲展覽。 嗯， 我哋就唔會俾個命名權人嘅，喺個場地命名權就我哋唔會咁容易俾人嘅。 嗯， 但我哋會可能容易啲就話，我哋嗰個展覽嘅命名權我可以俾。咁、唔同嘅方式，我哋都諗下點樣去搵自己嘅收入。今日譬如講頭先故宮啦，我哋嗰、那個門票收入呢，其實即係講緊係大概三成嘅啫。亦都收得唔多，因為你始終你嘅場地有個限制，你都唔可以話想增加人流都有限制㗎嘛，係咪？咁另外有三成呢，就係、是、嚟自我頭先講嗰啲餐飲收入啊，租出去場地啊，或者贊助費啊，呢啲咁嘅收入都係講緊另外三成，另外個四成呢就靠西九文化區去即係補貼我哋㗎啦。咁所以西九文化區除咗話要補貼我哋啦，咁當然有 M 加啊其他咁樣，所以佢哋西九文化區個壓力都好大，財政嘅壓力，咁佢都要揾話要融資啊，其他方面啊。咁但係長遠都要靠嗰啲嘅額外嘅嗰啲譬如話租金啊。一啲嘅住宅啊、酒店方面嗰啲收入咧，嚟去補貼嘅。長遠咧，過咗段時間咧，嗰啲收入有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即係令到我哋係即係唔會有呢個嘅咁大嘅財政壓力。但要起多啲新嘅設施，至頭先你講嘅問題咧，咁我哋都繼續要揾額外嘅資源嘅，揾額外嘅捐款嚟去起啲新嘅設施，因為始終今日起到呢個地步咧。計埋即係可能未必有咁嘅足夠資金俾我哋再起多啲新設施，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要不斷要去揾新資源嘅嚇。 O、okay. K， 最後都想請教你咧，即係新一屆嘅政府就上場啦，咁就新成立咗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啦。咁你又會期望新一屆政府喺即係譬如文化嘅政策方面啊，或者對於西九龍西九文化區個發展方面有啲咩嘅期望呢？ 咁肯定好過以前啦，以前所有都係喺即係呢個民政事務局下低，咁始終你民政事務局即係去唔好，即係點可以睇得點可以顧得咁多煩嘢啊？咁所以你冇一個咁專注嘅。咁而家成立咗呢、這個即係新嘅局之下，當然雖然都係會有同體育同埋同旅遊啊，但始終都比較係會更加聚焦嘅。咁我自己就好睇好，即係話。肯定呢、這個，尤其是如果而家仲有最緊要就係喺我哋國家十四五規劃面係寫明香港嗰個角色噶嘛，咁所以冇可能政府唔會擺資源同埋時間去即係點樣去發揮呢個角色咯。 另外就係、是、其實你都多次提到咧，就係即係同倫敦同紐約呢啲嘅文化中心去到比啦嚇。咁但係即係香港嗰個文化土壤咧，可能都有啲唔同啊。即係譬如話人口方面啦，咁可能種族就冇呢兩個城市咁多元啦，咁都係以華人為主啦。你又會覺得即係香港如果要即係去到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文化藝術中心嘅時候，同倫敦同紐約會有啲咩唔同呢？ 你讲得啱嘅，始终我呢度都系，即系我哋呢个地方自己可能都系整体系华人为主啦。但系我哋香港的角色系要做一个中西文化噶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唔系净系睇紧话我哋自己呢、这个群组佢哋嘅兴趣嘅，我哋应该要做到点样？尤其是就咁最简单就系喺翻我哋呢个区域先。我哋区域我哋有亚太区呢边嘅，又有日本啊、韩国呢边啊，但系我哋又有东盟啊，东盟有几多唔同嘅国家？咁我谂我哋系要做到呢个包容咯，我哋唔应该净系讲喺中国文化，虽然中国文化可能都系主打啊，或者我哋嘅市场都可能系主打都系我哋中国嘅市场，但其实更加咧，我哋系要有呢个嘅视觉咧，就系做即系呢个区域性嘅，即系你又唔好去到同欧美啊，始终嗰啲就比较更加远，同埋始终而家政治因素咧都唔系咁容易话可以咁。即刻做到，但系區域性咧就肯定可以即刻做到啦。咁、我谂我哋最少要做到區域性嘅龙头先啦，系咪啊？ 冇错冇错。 好啊，唔该晒陈志思， 好 多谢你啊。 好，系 陈志思咧就系香港西九文化区嘅董事局成员啦，亦都系两个博物馆，故宫文化博物馆同埋 M 加博物馆嘅董事局主席嚟噶。咁啊，休息一阵，翻嚟咧倾倾其他题目。 清晨爽利有健康。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体育有好大的进步。 大家熟悉的口号就是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精英化就当然是李麗珊啦，而家就係講到張家朗啊、何詩蓓啊，但係普及化咧，即係如果越嚟越普及嘅時候，我哋唔係得一個張家朗啦。 詳情請聽星期三錢佩卿、雷洪德喺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電台15台聯播嘅《清晨爽利》啦。 桂林，你針唔針啊？ 要針咪針咯。 I jump two, I jump three, I jump four。 使唔使咁激啊？ 你驚啊？ 喂喂，你哋打针使唔使惊啊？老人家梗系要打足四针啦。 我哋讲打针咩？我哋讲针咖啡啊，针咖啡啦 ，Captain。 针啦。 杜文蔚、黄桂林、陈淑兰、林超荣、彪爷、刘莲。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杨立门继续为大家主持。这个时间想和大家谈一下胶袋征费。现在的胶袋征费即5毫子，已经实施了13年了。近期就当局去到建议调整，就说将这个胶袋征费就收费提高至1元。但是就1元，大家又觉得成效大不大呢？即譬如大家会不会都预计啦，咁啊各大市民即系可能见到啊胶袋有收1元，不如大家都谂一谂啊，唔好攞胶袋啦，还是系啊其实1元都唔好，都唔系唔算好多成本啫吓，咁不如都照俾啦。咁究竟乜嘢嘅方法啊，先至咧系能够可以鼓励到大家减少使用胶袋咧？ 系啊。咁所謂即係寓禁於徵啦，咁我哋希望香港人用少啲膠袋咧，一個膠袋徵費其實都係一個幾有效嘅方式嚟嘅。咁2015年咧，就我哋就全面就實施膠袋徵費計劃啦。咁當年個膠袋嘅棄置量咧，真係下跌咗25%嘅。咁不過咧，就之後又回升翻，可能啲人都即係覺得唔知點係咪麻木咗，又點樣啦嚇？咁咧就真係需要嗰個計劃咧，要真係檢討下，究竟係咪真係需要提高翻嗰個膠袋徵費嘅費用咧，抑或係實行起上嚟嘅時候，有冇邊啲方面其實係要優化嘅咧？咁樣嚇。 仲有就有關於豁免嘅問題啦，因為現行嘅膠袋徵費咧，其實對一啲嘅產品係豁免嘅，譬如話裝一啲嘅凍嘅嚇冰凍嘅或者冷凍嘅食品咧。如果是这个情况之下去到攞胶袋呢，就可以豁免征费啦。咁其实嚟緊因为呢都有时都见到譬如超市啊，咁都摆咗呢啲嘅可能係叫平口胶袋啊，俾啲顾客去到攞啊，咁又或者係嗰啲嘅职员呢都可能好就手地都冇点样问啊，咁就直接呢就俾个胶袋呢俾嗰个嘅顾客啊。咁嚟緊啊，其实如果呢啲嘅豁免有冇得去商讨，有冇得去到即取消呢啲嘅豁免呢，让大家真係攞少啲膠袋咧， 嚇！其實係好多時喺超市就真係唔係列俾你攞添啊，即係佢淨係佢包埋俾你嘅，即係你攞俾一包雞翼凍嘅咁，咁個收費員咧就自動幫你包埋個膠袋就俾你。 我有時咧，如果真係想去到盡量慳啲膠袋咧，我會望住佢，即係佢當個職員咧真係伸手要攞膠袋嘅時候，我就叫停佢啊，唔使啦，我唔使膠袋啦咁。 唔係有一次我就想兩包就擺埋喺一個透明膠袋裏邊，咁佢啊唔好啊，要分開包好啲咁樣。咁但有啲咧就淨係有啲自助式嗰啲即係電子繳費咧，嗰啲就真係直情俾你任攞添嘅。 係，咁所以咧都係一個仍然都係使唔少膠袋嘅一啲情況啦。 冇錯。 咁所以啦，各位聽眾啊，大家又覺得有咩方法可以就即係鼓勵到社會去到減少啲用膠袋咧嚇？嗱，咁最近咧就有一個嘅環保團體咧，咁就做咗一個嘅調查啦，亦都去過一啲嘅超級市場咧去到視察啊，咁睇下咧就究竟啲顧客啦去到攞膠袋個情況係點樣樣啊？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呢個環保團體嘅代表同你傾傾啦。咁如果各位聽眾啦，如果有意見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有綠領行動助理公共事務經理陳小平啊，陳小平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係請你講下你哋個調查好嘛？ 好啊，好啊，其實咧，我哋個調查咧就分兩部分嘅， 一部分咧就喺網上嘅問卷咧，就問大家即係對於嗰個提高徵費相關嘅意見啦。第二部分咧就係我哋好實際地、好落地去咗全港18區50間超市嗰度咧，做一個觀察啦、一個考察啦，睇翻即係啲消費者、啲顧客去購物嘅時候，去超級市場購物嘅時候，攞膠袋或者購買或者俾錢嗰個無紙嘅膠袋嘅情況咁樣嘅。咁我諗先講翻嗰個網上問卷嗰個調查啦。咁其實我哋都問翻究竟消費者喺過去一個月入面佢哋有冇去過超級市場去購物啦，同埋佢購物期間有冇攞嗰個無紙嘅膠袋。咁然之後我哋都會再問翻佢哋究竟其實對於嗰個徵費由五毫子調升去到一蚊嘅時候，究竟對於會攞膠袋嘅人嚇，會俾五毫子又好啊，即係攞膠袋嗰啲消費者，其實有幾大影響咧？有冇影響咧？然後我哋都會再問翻受訪者咧，究竟對於調升嗰、那個膠袋徵費嘅時候，其實佢哋自己心目中會覺得有個數額有個金額係覺得其實會相對比而家淨係政府提。即係建議一蚊嚟講咧，係有其他建議係覺得更加有效，而係合適咁樣去令到消費者係減少使用呢個膠袋咧。咁呢個係即係關於個網上嗰個調查嘅情況啦。咁另外講，我哋亦都喺嗰個超市嗰度咧做咗個觀察，頭先就講到關於我哋去咗五十間超級市場嘅時候，我哋觀察咗3100多位嘅消費者啦，就睇到佢哋購物嘅時候，究竟喺佢付款俾錢嘅時候，佢哋會唔會去買嗰個無紙嘅膠袋咧？ 結果點咧？ 咁其實咧就都個情況都我哋見到有啲消費者會自備購物袋嘅，但係都有唔少嘅消費者咧，其實都會係攞嗰個塑膠嘅購物袋啦，甚至乎其實好多時咧係啲店員，尤其是我自己觀察到咧，就係、是、啲店員咧好主動、好積極咁樣咧，係掹個膠袋嚟俾個客人嘅。咁所以我哋計到條數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除翻開每位消費者同埋我哋觀察嘅時數嘅時候咧，其實差唔多係講緊平均每分鐘係派出咗或者用咗 0.8 個嗰啲超市嘅膠袋。我哋從而就推算全港有600幾間嘅超級市場，我哋有672間嘅超級市場嘅時候，究竟一年超級市場用咗幾多嘅塑膠購物袋咧？我哋就得出嗰個1,700,000個嘅塑膠購物袋個情況。咁、 okay. 所以我哋見到，如果個膠袋使用嘅情況咁高， okay. 其實 唔好意思，時間關係，我哋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唔該你。 好啊，好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41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1645宗是本地感染，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学校呈报600宗阳性个案，包括过去几日的感染个案。四间学校有个别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包括土瓜湾的码头涌官立小学六 C 班，这班共有四宗个案，其中两名学生感染怀疑 BA.4 或者 BA.5 变异病毒株。学校累计有8宗个案，其他班级暂时无需停课。另外新增3间长者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有确诊个案，共涉及4名院友和1名工作人员。卫生防护中心说，相关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政府下午5点起分别将葵涌、葵康苑、葵日閣以及黄大仙凤德村代凤楼列作受限区域，相关人士今晚11点前要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在明天上午大约8点或者大约10点完成行动。根据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上个月28号至今日期间曾经身处葵康苑葵日閣或者凤德村代凤楼内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亦需要在后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膠袋徵費啊！咁啊，早前政府就建議將膠袋徵費嘅收費咧就提高至到1蚊啦。咁啊，各位聽眾點睇咧？加1蚊，即加到去1蚊啦嚇！咁啊，會唔會令大家都喺攞膠袋之前諗一諗咧？又或者大家喺超級市場啊、其他鋪頭買嘢嘅時候，個經驗又係點咧？會唔會話真係好多顧客咧都去到攞膠袋，或者係嗰啲嘅職員都好自動自覺地又遞上膠袋俾顧客咧嚇？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綠領行動助理公共事務經理陳小平傾緊嘅。陳小平你好。 你好，你好。 嗱，头先就讲咗你哋实地喺超级市场视察嘅一啲情况啦。 系啊。 咁另外你哋都做咗啲网上调查喎，系咪有咩发现？ 系啊，系啊。咁我哋响六月嘅期间咧，6月21号至到27号期间咧，咁我哋做咗个网上嘅问卷调查啦。咁我哋成功就访问咗817位嘅受访者，咁有效嘅样本咧系有771个嘅。咁我哋头先响新闻之前都略略讲咗我个内容个问卷个内容啦，但我想即系争取。咁但係譬如剛才主持你提到啦，即係有問到啊，其實大家對於五毫加到一蚊會唔會咁樣影響到大家，會令到大家下次攞膠袋之前會諗一諗呢？其實呢條問題正正就係我哋曾都係問到啲受訪者。咁我哋發現嘅情況呢，就係會攞膠袋嘅受訪者，佢去考慮提高咗收費去到一蚊嘅時候呢，其實有過半數嘅人咧係覺得個影響係好少，52% 嘅受訪者係覺得好少，即係佢哋會攞膠袋，然之後話我加咗一蚊之後，我會好少影響喎。但係更多嘅即係變咗，我哋就會擔心一個情況啦，就會問啊，究竟點解會係少呢？其實究竟大家攞膠袋嘅情況係咩原因會攞膠袋呢？我哋都會有問到嘅，包括就係、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消費者佢去購物嘅時候咧，好多時就因為冇带到自备购物袋，又或者系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因为购买嘅货品嘅数量咧比预期多啦，以及系第三个原因就系嗰啲店员、超级市场嘅职员咧好主动提供俾佢哋。至于系因为如果因为五毫子嘅价钱影响佢哋系咪攞胶袋嘅话咧，其实呢个原因咧只系排第五嘅啫。咁所以我哋就会去重新去检视翻，究竟其实即系咁样加五毫子變成咗一蚊之後，對於消費者嚟講，其實個影響真係似乎係即係搔不住癢處。咁、我哋就會再問消費者啦，究竟啲受訪者大家覺得其實究竟加到幾多錢先至覺得係有效，令到大家唔好攞咁多膠袋啦，攞少啲啦。咁我哋嗰個發現咧，就係其實的而且確都仲有啲市民咧係覺得一蚊就夠啦，有24%。咁但係更加多嘅咧，就係、譬如兩蚊以上嘅話咧，其實係差唔多有成75%嘅受訪者係覺得兩蚊以上可能先至有效，令到消費者或者市民咧係唔再攞膠袋嘅。咁甚至乎有都唔少嘅比例咧係講緊5蚊啦。因為呢度講緊20%咧，有22% 嘅受訪者係講緊話，不如一加加到去5蚊啦，咁啊走咗。就可以令到大家唔好再攞膠袋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加到5蚊可能都好有啲極端啦。對於好多基層市民或者可能佢哋都會有啲擔心，有啲憂慮。咁但係我哋都參考翻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建議咧，其實佢哋喺4月時候嘅報告都係講緊膠袋徵費其實可以考慮咧加1蚊去到2蚊。咁我哋就奇怪，即係究竟點解政府咧會考慮錯？門檻，而唔係採取一個較高，即係2蚊呢個相對係叫有效啲嘅收費會好啲咧。咁當然啦，嚇你講 係咁啊，即係我諗你哋嘅建議都係希望係加多過1蚊啦，係咪先有一個阻嚇作用，同埋可以教育到啲消費者真係記住自己要帶個袋出去啦嚇。咁但係另外，譬如話超市方面，你話有好多售貨員係自動俾個膠袋出嚟嘅咁。 係啊。 咁呢一個其實佢係會收錢㗎嘛，係咪？因為如果佢唔收錢，佢係犯法 嘅。我自己親身去超級市場嗰、那個考察咧，有唔同情況，有情況咧就係譬如嗰啲我哋而家好多超市會有嗰啲 自動收費機噶嘛。 嗯哼。 咁喺嗰啲自動收費機附近咧，好多時通常一定係有平口袋噶啦。 係啊。 嗰啲背心袋係咪一定有咧？唔一定嘅。但係咧，我就發現就有超級市場嘅職員咧，係會自己手拎住夾住一大沓嘅背心膠袋。 係啊係啊。 佢一見到啲客可能去嘟嗰啲價錢嘅時候，多貨物嘅時候咧，佢自己就好主動提供。 哦、嗯 嗯。 甚至乎我哋都聽到有職員咧係指示個顧客就話啊，你可以唔使撳嗰個收費五毫子㗎啦，咁樣嗰只。 哦，咁樣啊。 係啦，亦都我自己亦都觀察到有啲情況咧，就係個客人已經完成咗付款，可能佢用信用卡啦，咁佢嘟完之後咧，個職員咧就見到佢啊，佢嘟完啦，咁佢就走埋去派個膠袋俾佢。 嗯嗯嗯。咁你哋係冇訪問過超市嘅管理層嘅係咪呢樣嘢？ 嗱，我哋做完今次呢個調查之後咧，我哋都會將我哋嘅調查結果，我哋嘅報告咧，其實都會向翻相關超級市場反映翻嘅。咁亦都希望其中一個建議，我哋都覺得其實超級市場係可以能夠做多啲嘅工作啦，包括就係即係佢第一個職員上面嘅培訓可以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啦，甚至乎翻返去即係可能徵費早幾年嘅時候咧，好多時超市嘅職員咧係會問啊，有冇自備購物袋啊？如果有嘅話，佢唔會攞個膠袋，佢唔會而家好自然地咧就掹個膠袋出嚟。調翻轉頭，只要問一句消費者，問一句個顧客啊，有冇自備購物袋啊？如果有嘅話，咁就唔需要用個膠袋咯。 嗯，咁嗰啲所謂平口袋又點咧？你哋係咪都建議話要收費咧？呢平口袋？ 其實平口袋咧，將來喺嗰、那個嚟緊，聽日就會召開嗰、那個附屬法例嘅小組委員會咧，其實都會處理，因為政府當局今次修例咧，除咗係提高嗰、那個徵費嗰個金額之外咧，其實都係處理緊一啲係豁免嘅情況嘅。咁而家出現一啲情況係，譬如你買凍肉，可能都本身可能用咗一個膠兜，再用保鮮袋包住，然之後個平口袋再袋住嘅話咧，個平口袋係而家唔使錢噶嘛。 係啊係啊。 咁嚟緊個修訂咧，會將個豁免咧就會取消嘅。咁就變咗，如果喺呢啲咁嘅情況，有膠兜又有保鮮袋包住咗嘅，譬如一啲食物咧，其實如果再攞個膠袋咧，係會收錢嘅。 嗯， 係啦。咁所以其實今次相對喺個法例修訂上面咧，就再處理埋嗰個豁免。咁希望可以做到即係進一步令到超級市場嗰邊咧，其實都控制一下佢哋唔好派得咁誇張啦嚇。 你頭先都提到話係啦，即係好多嘅超市咧，即係嗰啲職員就自動自覺地遞上一啲嘅膠袋俾顧客啦。咁亦都可能係有啲情況係可能係違反咗相關嘅規例嘅，即係佢派膠袋而冇收到嗰個膠袋相關嘅徵費。 係啊。 咁你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咧？即係點樣去管？會唔會係真係要加強巡查執法啊？定係有一啲嘅方法真係可以去到鼓勵呢個文化要轉變咧？ 其實我哋嗰個建議入面咧，都會係要求政府部門咧，係應該真係要加強翻個執法。其實回想翻響徵費啱啱推出初期咧，其實係有巡查嘅，有執法人員去巡查嘅，咁就仲即係環保署嗰邊仲會係即係公開一啲數字，譬如係巡查咗譬如有罰則嘅情況係點，咁但係即係似乎近年就唔係好多個啦，咁所以我諗其實一方面即係部門嘅巡查係需要啦，但係同時間亦都係即係超市作為即係如果佢真係關心環境嘅，因為我見好多超市都係會話啊我有啲環保嘅政策，咁但係如果係真係想落實嘅話，其實超市係應該盡量即係減少職員咁主動去派嗰啲膠袋俾啲顧客咯。 嗯嗯。 好啊，唔该晒陈小平，多谢你吓。 O K， 唔该晒， 系陈小平咧，就系绿领行动助理公共事务经理嚟噶吓。咁啊，系咪真系要加强个呢个巡查执法咧？咁当然啦，即系加强巡查执法，大家可能就会自律一啲啦吓，即或者系真系要需要征费嘅交代，就真系收翻费啦咁。咁但系长远嚟讲，系咪都有其他方法可以即系鼓励到个文化嘅转变咧？ 嗯，我觉得增加嗰个征费都系一个无可避免噶啦吓。咁但系要巡查嘅，因为我自己嘅经验就唔系好差嘅，因为我买嘢嘅时候咧，如果真系要系收钱嘅交代咧，就好我好少见到有售货员咧系主动系俾我嘅。 嚇，咁俾都會話提我係收要收錢嘅咁樣嚇。咁如果但係佢做過呢個調查，的確係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覺得嗰、那個有關嘅方面都係應該要加強嗰個執法咯。 好，我哋聽聽聽眾黃先生嘅意見先。黃生你好， 係你好，係請講。我對於即係膠袋嗰個費用咧，即係覺得其實係好嘅，即係始終係有個提醒作用嘅。佢加到一蚊。咁其實普羅打工仔嚟講咧，係其實都係緊張噶，因為真係尤其是經濟唔係咁好啦，一蚊都嚇少數百場計。咁但係我咧就建議係有個短期啲嘅檢討，即係譬如話半年就政府要收集到啲數據咧，即係覺得如果都仲唔係好理想嚇，咁就跳到兩蚊咯。即係我覺得嗰個檢討要嘅個時間要縮短啲咯，咁就會。我覺得個效用會高啲。 嗯，即係有檢討機制先。 OK， 唔該曬黃先生嘅電話嚇。咁我哋不如呢個時間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傾傾另一個題目咯。 空間魔術師陳國邦， 當你調整咗自己嘅心態，改變咗自己嘅睇法，原來個空間又會改變。 翁兆圖、陳國邦、湯寶如、梁佩儀、馮浩洋、蔡仲思主演《空間魔術師》。 我哋未必改變到我哋生活嘅空間，當你改變到自己嘅心態嘅時候，魔術師就可能會出現。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 出發2022，逢星期六晚上9點，港台電視30日。 近年元宇宙成为城中热话， 元宇宙咧喺唔同嘅一啲持份者，大家我哋友好同业一起去贡献。 有娱乐公司就进军元宇宙。 既然我哋自己公司系主打娱乐，今日我哋系适宜放只脚入去噶啦。 但元宇宙会唔会昙花一现呢？ 我自己觉得咧就是一个好好嘅、好靓 marketing 嘅 work。 企划未来，逆之蜕变。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 萧乐 文。 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到。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49，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游乐门啊，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关于金管局前总裁、行会成员任志刚嘅一番说话。咁事源咧就系佢出席咗电台节目嘅一个访问啦。咁就谈到咧系关于咧又系用外汇基金去到买美国国债嘅问题啊。咁佢就讲咁样讲嘅，佢就话如果我哋嘅财政盈余一直拨入外汇基金，而外汇基金咧就用呢啲钱去买美债咧。就等於咧喺市民手上面攞嘅錢咧，就借俾美國政府。佢就話咧呢個同呢個政府同國家打貿易戰或者金融戰，會唔會有另外好啲嘅做法咧？例如話撥去一個新成立嘅機構去到發展北部都會區，或者一個發展公司都可以。应该点样理解佢呢番说话咧？ 系啊，呢一个佢讲咗呢番说话出嚟之后，都喺金融界都引起唔少人嘅评论啦吓。因为佢就讲话呢一个嘅做法咧，即系话呢个外汇基金买咁多美债咧，系同即系香港有一个推广即系人民币呢个功能咧，系互相即系有矛盾嘅咁样吓。咁佢亦都觉得咧，就应该系投资一啲嘅基建嘅项目，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北部都会区咁样啦吓。咁呢个咧就令人都觉得系唔知点样实行好嘅吓，因为我哋嘅外汇基金嘅投资咧，好多时都系即系讲求嗰、那个所谓流动性啦，同埋嗰个回报率啦咁样。咁啊，流动性即系。你買美債的話咧，雖然你話即係美國而家即係用好多你覺得佢唔係好正當嘅一隻金融嘅工具去鞏固佢嘅美元啦。咁但係佢而家嘅美元嘅強勢都仲係好明顯嘅，即係今時今日都嚇。咁所以咧，你買埋美債咧，都仲係一個即係投資嘅一個慣用嘅即係方式啦嚇。咁同埋就係嗰個回報率咧，都即係大家見得到嘅嚇。咁都要有一個可預見性啦，可以咁講啦嚇。咁但係 係譬如話，如果你投資喺個基建項目嗰度，你北部都會區，咁而家即係幾時去發債咧？又憑啲咩去發債咧？即係嗰個流動性有幾高咧？咁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嘅，我覺得。 嗱，睇翻咧，即係其實金管局嘅年報啦，咁啊，2015年開始咧，外匯基金有八成嘅貨幣比重咧都係美元嚟噶。譬如2021年為例啦，嚇，45,000亿幾嘅外匯基金裏面咧，有82%咧都係美元嚟噶。咁、應該點樣理解啊？用外匯基金去買美債呢件事咧，係咪等於即係借錢俾美國政府咧？咁啊同美國同我哋國家打貿易戰呢、這個金融戰啊嘅機會有幾大咧？需唔需要真係要去減持呢個嘅美債咧？不過呢時間咧都請嚟一位經濟學者同你傾傾啦。電話旁邊咧有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嘅教研學人李兆波喺度啊，李兆波你好， 你好老師， 你好 楊南波， 你好李兆波， 不如根本啲講講啦，你點樣去理解或者演繹咧外匯基金去買美債呢件事咧？ 嗱，就任總冇講錯嘅，你即係話如果你買美債咧，就用市民先借錢俾美國，但係好多國家包括我哋自己國家咧都有咁樣做嘅，咁啊就啱啊楊南門。即係都講到啦，我哋嘅任何嘅投資都會講回報同埋個流動性。咁美元資產流動性最高㗎啦，大家都知。咁如果你話我唔買呢一個嘅美債，咁買啲乜嘢咧？咁有冇一啲個風險又低、個回報又穩定嘅嘢咧？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唔攞呢個回報，你啲錢又擺邊咧？咁呢個係一個好重大嘅課題。咁如果唔中意嘅，咪可以賣曬佢咯。但你賣曬，大把人係要買嘅呢一樣嘢。咁亦都從一個債仔嘅角度啦，因為我哋話借錢又我哋債主啊嘛。咁但債仔在这个世界呢，无论是政府或者一些的个体，例如特区政府这样，或者其他国家，又或是企业和企业呢，那这些债仔如果是一些叫做优秀的债仔的话呢，它有那个的价格能力的，它又可以借到钱，又可以借得便宜一点，那现在美国就是一些这样的 优秀债仔， 优秀优秀债仔。那还有一点呢，我昨天有些媒体问我的时候呢，就比较少媒体去引用，就是你北部都会区你投资在那里啦，这样。咁但係北部都會區要嚟解決香港房屋問題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外匯基金投資喺嗰度呢，一邊呢就講回報，即係講發財，但係北部都會區呢，佢係嗰個基建呢係其中一個解決房屋問題嘅，咁呢佢梗係想個融資成本低啲㗎嘛，咁就弊啦，即係兩邊呢就喺度做緊啲相反嘅嘢嘅，咁樣嚟講呢，就真係要諗下究竟大家想點啦。 咁其實而家美債嗰個回報係點㗎？ 依家啊，呢排因為息口高喎，譬如30年嘅嗰啲債都嗰個腰咧，個知息率就有3.1%嚟嘅， 咁、哦嗯、 其實幾好㗎，係、即係好多你唔好講話啲即係主權嗰啲嘅基金啦，嚇嗰啲退休金啊、保險公司啊，佢哋都會買呢一個嘅美債，即係帶嚟一個穩定嘅回報。 但係佢價值會低啲㗎咯喎，係咪啊？ 係啊，當然你依家個加息個帳面嗰個嘅價值咧就會係低啲嘅，咁、但係咧就係、是、你諗翻，如果環球你講你咁大筆錢嘅話咧，你唔多唔少你都要揾一啲咧係穩定回報嘅一啲嘅定息嘅工具啦。咁呢個債就冇否認咧，就一定會有噶啦，因為你估嗰啲保唔到本噶嘛。其實咁如果你話買啲企業債嗰啲嗱，大家睇到啦，內地嗰啲房地產公司咧，尤其是龍頭嗰幾間，依家係咩情況？大家都知道嘅。 科技股都未必咁安全啦、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就即係我睇翻譬如外匯基金嘅組合裏面咧，即係你話咁啱多美元咧，咁因為始終你美元都係而家普遍性好高，認受性好高，流動性好高啦。咁有冇投資喺啲房地產嗰度咧？外匯基金有，其他嗰啲主權基金有嘅。咁但係另一個帶嚟嘅問題咧，就係、如果你要投資喺房地產，咁北部都會區係其中一個，咁另外咧就係話全世界好多房地產嘅嘛，咁點解你唔投資喺其他嗰啲嘅地區房地產？因為你講回報嘛，咁就啱啱亦都講到，譬如人民幣嗰、那個即係要鼓勵多啲用人民幣。我諗特區政府係我哋都參與好多啲人民幣計價啲產品啊，各樣嘢嗰啲。但係你話去到呢個外匯基金嘅投資咧，我哋有好多嘅考慮咯。 冇錯，亦都有經濟學家指出咧，就係話我哋喺香港就同美元掛鈎㗎嚇。咁、如果我哋即係大手咁即係拋售即係美債嚇，咁會唔會即係俾到人個印象就係、是、即係有啲心理上嘅影響，令到嗰個聯繫匯率都唔係咁穩陣咧？咁即係有冇呢一個擔心嘅咧？其實 會嘅，驚有市場上面有啲不確定性喺度，同埋有嗰啲 speculation， 即係有嗰啲投機性嘅嘢。你做開一次咧，係易乎以往做法嘅話咧，咁跟住就市場上面就好多人興風作浪噶啦，咁係幾危險嘅。 咁我哋即係用呢個聯繫匯率咁耐咧，啊80年代開始咧，就係、是、帶嚟好大嘅穩定性。大家如果知道咧，你嗰個嘅貨幣跌咗兩三成嘅話咧，啲嘢就貴咗好多，帶嚟社會係好大好大嘅動盪嘅。呢、這個風浪我哋承受唔起啊。 係， 咁你又覺得即係美國同中國打呢個金融戰嘅機會有幾大咧？咁如果真係開打金融戰，咁啊持有咁多美債會有咩嘅後果咧？使唔使話真係要做定一啲風險嘅一啲準備咧？ 我覺得咧，我又呢、這個機會係存在嘅，但我覺得暫時仲係一種角力，但係嗰種討價還價嗰啲咁啦。咁內地好多啲即係佢哋啲社交媒體嗰啲講話係啦，我哋國家借咗好多錢俾美國啊，咁即係啱啱講債主用債，即係大家有自己嗰種嘅bargaining power喺度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有少少準備。當然金管局佢要講講，哎呀，如果輸費剔開咗，剔除咗香港咁點咧？咁呢啲係都災難性嘅。咁啊，其實所做嘅嘢都好有限。有老实讲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喺依个情况，我自己会认为系一种良性嘅角力咯，即系大家依家喺度先展紧一啲嘅实力，咁去到一咁上下，大家都坐翻埋倾嘅呢个世界，大家知道即系你见到以前特朗普同金正恩都有得倾啦，都见面啦，咁我哋依家未至到于咁坏嗰啲嘅情况，未搞到啊，即系用咁多啲导弹啊，咁大家依家都系大家系 show 紧自己嘅实力嘅吓，我唔系太悲观嘅，其实就。 嗱，咁啊，任總有呢個建議咧，佢會唔會係睇即係我哋國家其實佢當然持有唔少美債啦，咁但係幾年前都差唔多見頂啦，咁而家呢幾年咧好似一路減持緊啲美債嘅，咁啊，任總係咪見到呢一個勢，咁因此就即係都想即係跟國家嘅步調一齊走咧？ 其實外匯基金嗰度嗰啲美債個水平都跌緊嘅，其實就咁，我覺得從風險分散嘅角度嚟講，即係無可厚非嘅嚇。咁、當然啦，如果人民幣嗰啲產品，譬如我講人民幣嗰啲，即係如果人民幣係去係更加係國際化嘅話咧，咁人民幣嗰啲產品其實係適合嘅。但係依家暫時都未起口咯。你淨係睇 ship 嗰度用美元嗰度，差唔多四成人民幣都係講緊兩三個 percent 咧。咁你揸住咁多人民幣資產，個流通性係咁低嘅話咧，咁我哋嘅港元嗰度就帶嚟，即係會帶嚟好多一啲信心嗰啲問題啦。咁我覺得就呢一樣嘢，係咪中央政府樂見嘅咧？已經、你知道佢哋已經好多困難要面對啦，好多問題。咁中香港就搞咁多問題俾佢，我相信暫時唔係去適合呢個時間做啲咁大嘅動作咯。 仲有咩投資市場好似美債咁樣，即係頭先講，即係回報同埋流動性都高咧？ 難啊！你睇下，譬如話歐元嗰啲咁啦，咁佢嗰個上落係比美元大好多。咁你日元，你依家就知道咩情況，日本嘅經濟都唔好嘅嚇。即係最後尾最後咧，點解咁多啲國家咁多啲大型金融機構都要揸啲美債咧？就係都冇其他嗰啲嘅選擇。咁你就揸你嗱，你唔攞回報嘅話，你可以就係即係擺喺度嘅。但呢個世界唔會嘅，因為有呢個通脹呢一樣嘢啊嘛。但係房地產嗰啲嗰個流動性真係相當之低咯嚇。咁所以就係冇選擇裏邊。依家系差唔多唯一嘅选择嚟嘅呢一个。 OK， 好啊，唔该晒李兆波， 唔该晒你， 多谢你啊。 系， 李兆波咧就系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嚟噶。咁啊，杨立门认为即系任志刚嗰个嘅建议啊，嘅成数有几大咧？ 似乎就唔係太多人同意佢講咯。 睇下啲事件點樣發展啦。 睇下點啦， 好啦，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